格里夫斯在切尔西出道，1957年进入一线队。切尔西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的青训非常的生猛，尤其是主帅泰德·德雷克培养了一大批年轻人出来，历史上称为德雷克的小黄鸭们。他们和曼联的马特·巴斯比男孩在英格兰一南一北相互辉映。格里夫斯在切尔西的四个赛季，全部赛事一共出场了169次，轰入132球，他的进球效率可谓恐怖。不过切尔西却把他卖到了 AC 米兰。格里夫斯在意大利的岁月算不上失败，5个月的时间，14场比赛攻入了9球，他并不差。然而格里夫斯却不喜欢米兰的主帅罗科，因为他要求球员在比赛的前3天不许喝酒，并且要和妻子分居。格里夫斯抗议多次无效，所以当有别的球队找上门来求购的时候，他迫不及待地转会离开。不过格里夫斯对于米兰还是有感情的，他一直很喜欢这里的生活。他说，我对米兰的感情有点复杂，有点像你刚刚来这里的时候是个男孩，但是后来离开了就成了纯爷们儿的感觉。这里的人一直在照顾我，教会我很多。 AC 米兰本赛季因为和利物浦在欧冠的小组赛抽签相遇，米兰官方电视台呢曾经联系过格里夫斯，希望他能够接受采访，并受邀全家前往安菲尔德的包厢观看米兰和利物浦的比赛。然而当时格里夫斯的身体状况已经相当不好了，他的医生不同意格里夫斯离开医院，此事不得不作罢。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利物浦和 AC 米兰的欧冠比赛不到一周之后，格里夫斯便彻底的离开了。格里夫斯在 AC 米兰踢球的时候，圣西罗收到过2份来自于英格兰的报价，分别是来自于切尔西和托特纳姆热刺，两队都报了96000英镑。然而热刺呢在最后时刻加价到99999英镑，切尔西则没有加价，最终米兰放格里夫斯加盟热刺。热刺当年报价99999英镑也是很有说道的，因为主帅尼克尔森不想让格里夫斯背负太大的压力，他不想让孩子成为英格兰历史上第一位转会身价超过10万英镑的球员。格里夫斯当年在切尔西出道的时候，打入第一个进球的对手正是热刺，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也会披上这里的球衣，那么一段传奇就此开始书写。格里夫斯代表托特纳姆热刺斩落2座足总杯以及捧得欧洲优胜者杯，1963年决赛对阵马德里竞技，格里夫斯梅开二度，就此在白鹿巷封神。在热刺效力的9个赛季，格里夫斯出场331次，进了220个球，他有7个赛季进球都在20个以上，而1965-66赛季他仅仅联赛入球15个。为什么呢？因为他被诊断患上了肝炎，医生建议他终止职业生涯专心养病，可是格里夫斯呢住了2个月的院就康复了，并且用1个月的时间进行恢复训练，之后便迫不及待地重返绿茵场。他在热刺的最后一年仅有8球入账，因为当时他已经被排除在主力阵容之外了。格里夫斯从足球的风格上看，你很难拿现在的球员和他类比，他身上既有欧文的速度和敏捷，也有阿兰席勒的准头和力量，但是这两位都没有格里夫斯最突出的品质心计，他和后卫斗心眼，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一击必杀。不久前德国轰炸机盖德穆勒撒手人寰，我们还做过一期关于他的节目，而业界形容盖德穆勒的风格最突出的一点是嗅觉，穆勒总是能出现在他应该出现的位置，在这一点上格里夫斯和穆勒非常的相似，他也总能在禁区的兵荒马乱之中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当皮球飞向他的瞬间摆定姿势张弓搭箭。然而格里夫斯又和穆勒不一样，他玩心很盛，在进球的那一瞬间他还要涮一把防守球员，比如他一定要把门将都过掉，把球带到几乎贴近门线的地方才射门，或者整场比赛他都要用右脚射门，但是得分那一下要换成左脚。格里夫斯也由此和很多防守球员结仇，像利物浦的球员就很不喜欢他， 在60年代之时，利物浦已经在香克利的率领下成为英格兰的一支劲旅。然而格里夫斯代表热刺，还有后来的西汉姆联和利物浦的19次交手当中打入了12球。利物浦的铁卫被誉为铁人的汤米史密斯总是盯不住格里夫斯，于是打起了心理战。他曾在一场比赛前在球员通道递给格里夫斯一张纸，格里夫斯就问了，这什么东西啊？史密斯说，你打开，打开你就知道了。格里夫斯打开之后，发现这是一张利物浦当地医院的宣传单。史密斯呢，冷冷地说，留好它，今天这场比赛之后，你就会去那儿报道了。纵观史密斯在利物浦的职业生涯，那都是见过大场面的。他不光拿过联赛冠军，也是欧冠夺冠时的主力中后卫。他崇尚铁血，硬碰硬的碰撞，很少玩这种心理战。然而他煞费苦心地针对格里夫斯，可见这位射手当年带给他的压力。我们回来继续说格里夫斯和穆勒，他们身为英格兰和德国两家最顶尖的射手，风格进球数如此的接近，职业生涯却大不相同。穆勒不仅是拜仁队史上第一个黄金年代的栋梁，拿全了国内外赛事主流的奖杯，还代表国家队在世界杯和欧洲杯立下了汗马功劳。而格里夫斯作为上世纪60年代的欧洲顶尖射手，却无缘1966年世界杯决赛。他在第三场小组赛受伤，小腿缝了14针，淘汰赛阶段则被赫斯特取代了主力的位置。而赫斯特呢，也最终成为了英格兰捧得世界杯的国家英雄。代表热刺的岁月，格里夫斯只在国内拿过足总杯，欧战拿过优胜者杯，都不是主流的荣誉。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遗憾，更是英格兰足球的悲剧。他是曾经有机会加盟利物浦和曼联的，但都擦肩而过，你只能感叹造化弄人。世界杯之后，格里夫斯又代表英格兰3次，最后一次是在1967年对阵奥地利的热身赛。虽然他入选了第3届的欧洲杯国家队大名单，但全程没有上场。1969年初，格里夫斯一怒之下宣布退出国家队，时年不到29岁。29岁呀，你想象一下，如果 C 罗、凯恩或者莱万多夫斯基在这个年龄告别国家队，告别国际足坛，那会是怎样的轰动和不可思议。格里夫斯有才华，而有才华的人更多是敏感的。当赫斯特打入英格兰决赛第4球的时候，替补席只有2个人无动于衷，一个是主教练拉姆塞，他是太冷静了，另一个就是格里夫斯。英格兰捧得世界杯冠军之后，当晚的庆功宴，首相威尔逊光临国家队下榻的酒店，格里夫斯却没有出席，首相的面子他都不给。那个时候他去哪儿了呢？他直接和夫人飞往西班牙去散心了。格里夫斯选择在职业生涯的盛年告别国家队，随后就开始酗酒。他很大程度上是和自己的状态下滑，已经不再受到主帅和队友的尊重有关。你翻看格里夫斯的履历，从1972年到1977年几乎是空白的，那5年他干嘛去了呢？他做了点小买卖，主要是卖女士的衣服，卖完之后呢，就赚点小钱去酒吧喝酒。他的日常就是早上到酒吧打卡，通常以20杯啤酒为每天的工作量。回到家之后，他还要再喝一桶沃特嘎才能够入睡。他差点就成为第二个乔治·贝斯特，不到60岁就离开了人世。他因为酗酒住进医院，他的妻子艾瑞·巴登女士还有4个孩子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他们给予格里夫斯最大的支持和力量。而格里夫斯呢，也在病床上做出了一生中最为男人的选择，戒酒。他从1978年2月开始，一生之中就没有再碰过酒精了。格里夫斯后来在电视台开创了自己的栏目，迎来了新生。他先是在《球星》这一档节目当中担任嘉宾，然后解说了1982年的世界杯，同时他还给多家的足球杂志撰稿。不过他的成名作还是在《圣徒和格里夫斯》这档节目，他的搭档是来自于利物浦的传奇前锋圣约翰，这也是英国 ITV 当年的王牌足球栏目。 这两位活宝呢，会通过对于比赛的另类解读，带给观众不同的观赛视角。别看格里夫斯在媒体圈混得风生水起，但是他的才华似乎并不被政府和英足总认可。直到2009年，他才获得国际足联补发的1966年世界杯冠军奖章，而直到今年初，他才获得大英帝国的元佐勋章。英格兰足坛似乎就是对有才华的人满怀猜忌，像格里夫斯这样有为的青年，在其巅峰期报国无门，英格兰除了在1966年家门口捧杯之后，国家队也就再也没有拿得出手的表现。主帅拉姆塞纵然世界杯捧杯，但他的足球理念是相对粗糙和落后的，这也就导致了国家队改用长传为主的打法风格，忽略了创造性，忽略了技巧，球员也越来越不用脑子比赛，而是拼身体，一味蛮干。在这样的一股风潮之下，格里夫斯的才华只能被埋没，这就是一个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故事。试想，英格兰如果有格里夫斯，也许不会在1968年的欧洲杯惨遭南斯拉夫淘汰，更不会在1970年的世界杯被西德逆转。我们呢，也会有幸目睹格里夫斯和穆勒这对足坛双骄在墨西哥一较高下了。格里夫斯老爷子，再见了，愿您在天堂还能继续的踢球，还能和老伙伴圣约翰相聚，一起主持你们快乐的足球节目。在那里，愿您的才华能够如愿的施展，不留遗憾。好了，朋友们，这就是本期足球名词往事的全部内容。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怀才不遇，说的是病逝的英格兰一代射手格里夫斯。我是宇阳，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好，非常感谢宇阳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到这儿呢，今天超级体验团的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哈。节目最后呢，提醒各位，今天回听节目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们稍事休息，在一小段的片花还有广告之后呢，会为大家继续带来我们的界内界外节目，我们一起来继续分享关于体育运动的那些精彩的故事。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25北京体育广播。咱们现在稍事休息，稍后再见。 大家好，我是吴磊。北京冬奥会冬季两项比赛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进行，共产生11枚金牌。冬季两项运动由远古时代的滑雪狩猎演变而来，由越野滑雪和射击组成。运动员身背小口径专用步枪，在滑雪的过程中瞬间停下，快速出枪，射击结束之后再次奋力向前，上演现实版的雪地枪战，让我们一同品味快与慢、动与静的双重魅力。同时也请大家多多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可能是一种生活方式，可能是一种评判态度，可能是一种思考角度，可能是体育的另一种可能。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哈。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各位好，我是论论。在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项哈正在咱们北京举行的非常有意思的篮球赛事。这样赛事呢，跟我们其他在其他场合哈看到的这种专业职业的比赛都不一样。这样赛事是由咱们北京的一群篮球爱好者们哈自发组织起来的这么一项面向草根选手哈给大家提 供这种展示自己技艺去切磋的这样一个平台的这个篮球赛事啊，叫做午夜求生啊，目前是正在这个进行当中。这样赛事非常的有意思，创办的经历呢也是这个挺传奇的哈。我们也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了目前正在运营午夜求生这项赛事的公司哈，来自于凌盛体育的三位创始人哈，来做客我们界内界外的节目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怎么就从一个这个打篮球的爱好者哈，自己就传了这么一项赛事出来。哎，节目开始，首先还是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哈，是来自于凌盛体育的三位创始人马子章、凯文和艾德啊，欢迎三位的做客。三位先分别跟咱们北京体育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子章。 大家好，我是艾德。 我是凯文，大家好。 欢迎三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其实我也是这个经朋友介绍啊，对这个赛事有了一些了解之后，哎，觉得这个赛事真的整个从创办的这个不管是开始初创这个心路历程啊，因为现在也有一些这个自己拍的片子啊，看你们在这当中也是解释一下当时为什么要来创办这样赛事，包括组织过程当中啊种种的这么一些曲折吧算是。但是其实我最开始感兴趣的是这个名字啊，午夜求生。啊，午夜啊，就是咱们熟悉的哈、啊，这个大半夜哈、啊。 对对对， 求生这个生是这个太阳升起的生，我觉得这个名字听上去非常有意思，因为好像就很少有一项是体育比赛啊，就跟夜是这么沾边儿。午夜求生，当时取这个名字是怎么个意思？ 对对，马总讲讲这得。 游戏打多了，可能 游戏打多了，夜里睡不着觉。 对，实际上就是现在年轻人都是。就是我属于那种夜猫的那种 啊， 然后快乐先锋这个球馆开了之后，就是我们的队长就跟我们说，你们晚上以后想打球有地儿去了。 嗯， 然后一开始这个球局其实是我们自己哥几个，就是我们自己去打，一般的球馆，北京的球馆都是开到十点就关门了。 嗯， 然后我们晚上睡不着觉想打球，就我们十点之后去，有时候打到凌晨一两点钟这样。然后慢慢的大伙儿就说，哎，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就想，哎，我们能不能就组织个球局。其实到现在这个午夜求生它也不是一个比赛，对，就是想大家一是午夜嘛，晚上，然后打球嘛，跟球有关，然后是想大家通过我们这个球局对这个球技上有一个提升，所以是取的这个求生。对对对， 哦，所以这个比赛主要就是在午夜打， 对对，基本就是在晚上， 就是别的馆都是到十点就关门了啊，大家都回家洗洗睡了。 对， 你们这个球赛，我说球局吧，是从十点才刚刚开始啊。 不是，就是我们这个球局基本上是晚上八点， 八点开始， 八点，然后一直打到有一次打到十一点半， 到十一点 这样。对对对， 就是想打到几点就能打到几点， 对， 没有一个关门的限制 哦， 不像我们在北京很多地儿打球，到点了，哎，大爷就过来轰你了，是吧？小伙子，我们要关灯了 啊。 我们这不会，我们这就是大家打到没有劲儿了。 对， 哎，然后大伙儿自己散了，我们再关灯。 哦，以前在北京这种场地几乎找不到，就是能打到半夜的这种场地 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原来什刹海体校好像能打，后来也、 哦、 也关了，夜里、哦、就没有了。后来就 因 为这个确实比较牵扯精力，尤其是晚上嘛。对， 所以其实最开始就是一帮朋友在一块儿自己玩啊，自己玩这么一个事儿，大家慢慢参与人越来越多。哎，突然觉得能把它当做一项，不是当做一个玩的事儿来做，可能是能把它当做一项事业来做。这样的， 其实初心就是想让大家在这个，因为我们举办的时间都是在周五晚上 啊， 就是大家忙碌了一周，哎，在周五可以哎放下这些工作压力、生活压力，来好好打一场球，出出汗。 嗯， 对， 哦，就选的这个日子啊，也是这个就是特定的哈，每周五选大家第二天，大部分人都是这个周末没事的时候， 对对， 每周五打。 而且我们这个赛事当时开始的时候是冬天。 对， 天特冷， 对， 天冷，你说一般晚上打室外，那冻得跟， 对 吧， 对，冻死 了，太冷了。当然我们有这个球馆，其实有一个很先天的优势吧， 对， 所以冬天，然后我们这馆还有暖气， 有暖气， 有暖气，那很不一样了，就对，然后天也冷，然后晚上大伙儿聚过来一块打打球什么的，还是挺好的。 那你们最开始跟球馆方面是怎么来谈的呢？他们就允许你们说也无时就是无时限的来使用这个馆？ 还是这样，就是这个球馆的老板啊，是我们以前的队长 哦， 就是我们三个人认识，也是通过这个以前的这个快乐篮球队认识 哦。 然后呢，我们队长是一个对也是对梦想特别执着的一个人，大伙儿就是在篮球圈内基本也知道他叫穆伟。对，然后他开了这个馆，他就跟我说张张，以后兄弟们打球有地方打了，对，然后包括现在我腰串上还有一个球馆的钥匙， 对，为这个我们队长就说你们随时来，随时只要有场地你们就可以打。对，所以在这点上我们还是很感谢这个木伟哥 支持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持哈。 对， 要是说球馆说行啊，你们可以用啊，但是跟我们谈条件啊，比如说我你们要付场租啊，要比白天要更贵啊，我因为要耽误人啊，因为牵扯到因为场地嘛，你要使用的话牵扯到一个水电的这样的问题啊， 对对对， 额外的支出或者费用。 对， 如果这个球馆没有这种支持的话，那么这个事儿可能也不会顺利的推进。 对 啊，所以先天条件啊是在这么一个先天条件之下， 对， 慢慢的大家做起来的这个事儿。刚刚这个艾德老师说啊，是在第一次是在冬天啊，是， 对对， 所以是从去年啊，去年底开始做的这个事儿吗？ 去年年底， 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因为是这样，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有一个叫精英之夜， 嗯， 对，那个就是北京这个业余圈里边打的比较好的， 嗯， 然后过来，我们打了2周，后来是什么呀？因为我跟杨正我们关系都比较好，然后杨正就说兄弟，你这么打的话，可能就是其他人想参与的人就参与不进来。那所以就是我们换了一个方式，就换成这种这个类似日落东单的这种 啊， 之前参加过日落东单这种选拔制， 公开报名， 公开报名， 对， 哎，大家想打都可以来，但是我们这儿会有一个小的淘汰和选拔的机制， 对， 哎，然后又选出一些打得不错的， 嗯， 然后晚上大伙儿再一块儿打， 对， 但是更多情况下还是就是允许所有的热爱篮球啊，只要你喜欢打球啊，你就可以来参加这比赛。 对， 而不是说像之前说那个叫精英之夜哈，可能是有门槛的，那你必须得打的， 对， 得有名堂哈，是知名的才能来参加，也不是这样啊，就是说所有喜欢都能来参加。 对，门槛放的特别低，只要你来这儿排队就能报名。 就能报名。 对对对， 我们这还真有那种就是从外地啊，这个坐火车坐飞机来 啊，专门过来从外地来比赛的。 对， 确实有。 对， 然后我记得印象特深，就是我们第一周办的时候，是吧，老马？ 嗯， 下大雨， 嗯， 雨特大，就也不知道为什么。 前五周办的时候，有3周都下雨 啊， 就很奇怪， 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针对我们？ 对， 完了呢，就是很多这个来打球的朋友就在群里说这个下雨，我堵到地铁站了，来不了，能不能等会儿我们？我们也想打。他们说那行吧，后来我们就一直等等这些人到齐了，然后再开始打。 就能等的我们就尽量等，对。 嗯， 因为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来打球嘛，因为我们也知道能去打球去参加一个活动那种兴奋的 状态，那种心 情，对， 就跟以前我们去参加一些活动， 对，我觉得哎呦这比赛能等我， 嗯， 对， 特别好那种感受， 对，就特别感谢， 对 对， 嗯，因为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也想说说就是整个这个创办一个公司啊，来专门运营这个比赛，其实也算是一个自主创业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其实艾德老师啊，之前几年当中啊，就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是是是。 当时呢聊的是球鞋的话题啊，因为这个艾德老师在国内的球鞋圈也是有一号的啊， 啊对，确实是确实是 啊。当时做的是跟这个球鞋有关的事儿啊，也是整个就是体育啊，跟篮球其实也都有关系啊。 嗯， 但当时主要是做的球鞋，所以其实两位包括马总啊，包括这个 Kevin 啊，也之前也都是有自己各自的这个工作， 对 啊，然后现在呢也都是说把更多的精力来放到组织这项赛事哈，就是五月球星这项赛事当中，当时在这方面有想过吗？说我啊，我可能如果把更多精力投入到这儿的话，那可能我的本职工作啊，或者说其他的发展可能会有影响啊。当时三位是怎么就是一拍即合，说哎，咱们仨一块儿就主要哥仨来主要弄这个事儿。 我觉得这事儿让开文讲吧， 对对，这得开文先说。 公司的创始人， 创始人啊。 一股脑其实就是因为当时我们自己就想打球，但是我们说白了，就现在对于一个你不是打职业的一个球员，喜爱打球的人来说，25、26岁这个年龄挺尴尬的， 嗯， 就是大家可能成家了， 嗯， 然后有各方面压力，就甭管你成家没成家吧，有各方面压力都在，然后这个就是你能在一块聚着打球，或者说像小时候一样出去一起打个比赛，赢得一项这个就是名次的这个机会会很少了， 嗯， 然后我们也是在机缘巧合之下，说正好那年暑假，然后我们有几个小老弟要上大学了， 嗯， 说想哥们带出去一起毕业旅行一下了，然后我们就一起去西安了，然后当时打了一场比赛，然后很有意思，就是在西安当地夺冠了，把他们当地的球队给击败了。然后 北京的队伍去到那儿， 对对对对， 西安夺冠， 对，西安夺冠，客场夺冠。然后当时我就抱着这个老马就哭了。然后当时后来我们回来以后，我就想有这么一个想法，我说不如就弄球队嘛。 嗯， 啊，但是这个也就是说，就是我跟这个广大听众，我们再聊点这干的，就是说，你想有一个想法是好的，但是你自己也得量力而行。 嗯， 那个不是每个人可能都是就是。我买一支 CBA 球队，我或者说我像恒大一样，说我就有钱，我就想烧。你一定要量力而行，还是家庭第一。你干什么，你都不是说你说要倾家荡产就为了支持自己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是，尤其男人得有一份责任心在这儿。有闲钱的情况下，有闲工夫，大家出来搞一下这个。然后后来没想到，就是越做越有点子，越做越有激情， 嗯， 越觉得。还是放不下，甭管你现在到了社会当中的各行各业。老马在我们之前去了银行，我还行，我还在体育，就是跟体育相关的公司。然后老李也是体育周边吧，做一些拍摄什么的。 无业游民，我 是心里对至少对篮球这项运动还是有火。 嗯， 所以就是大家说想努，就是一起绑着努劲儿呗。 嗯， 也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就把这东西慢慢的给做起来了。当然中间是历经了很多的 比较坎坷， 相当坎坷，就即使到今天我也没觉得就是说打多顺风顺水了， 我觉得今天我们还没有成功， 对，到今天我们也没有成功，真的是没有，不是说凡尔赛啊，就是但是只要心里这股火没灭， 嗯， 就还得往前走， 对， 谁也不知道明天什么样。 刚刚都说啊，这个经历挺坎坷的啊，这个比赛从无到有创办过程当中，能跟我们分享最坎坷的这个一点感受吗？故事？ 咱们每个人讲每个人的坎坷。 我这还得老马先讲坎坷。 对对，我知道，我就老马你先讲你的坎坷，因为这确实 你 对于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 站在不同 的。我干的活多呗，就是 主力干活的， 主力干活， 主力干活了，对对对， 就是老干吃力也不讨好，老干活老还干不，就是老被人骗，老干不好。 嗯， 你确实是特别就是。各种被人骗，人太好了，刚出来什么也不懂，你确实什么也不懂，因为很多东西你不是你这个从小学到的领域里边的，你很多的坑在那等着你。 是我们都说这隔行如隔山啊，就进入一个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最开始起步真的非常困难啊。比如说你在另外一个领域做得再好，你突然跨到一个新领域里，依然是一个从头学起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 嗯。其实是这样，我之前2015年毕业之后就去到了银行体系， 嗯， 然后一直在银行上班，之后的之前在北京办的卡西欧的3对3、 嗯、 其实办了大概3年到4年嘛， 嗯， 然后一直北京站是我来负责， 哦， 啊，对，这个是我一个上海的大哥，然后找到我就一直这么接触，然后从这个第一年半也是经历了很多，就是因为自己只是热爱，其实你并不懂里边就是很细节一些东西应该怎么办，包括要对接很多东西，然后也确实吃亏上当，对，这个东西是没办法，交学费嘛。然后其实刚才凯文也说了，就是我们这个他组这个公司其实我都不知道对，就是我们去了西安之后拿了冠军，然后我们俩当时确实抱头痛哭，因为就是那种感觉又回来了， 嗯， 就感觉又是我们可能在这个十几岁的时候我们认识了，然后我们20多岁的时候带着弟弟们又夺冠，那种心情就是很难描述， 嗯， 对。然后办了这个公司之后，正好我从银行出来了，因为疫情的事儿， 嗯， 然后这个事儿嗨要感谢个人，就是我媳妇儿一直挺支持我，就是， 嗯， 就是从银行这个舒适圈跳出来的。对，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趁着还没孩子呀什么的，对。然后我跟凯文一直这个在做这个午夜求生这个事儿呢，就是从一开始办，其实我们什么都没有，到今天其实一路走来其实挺坎坷的，也要感谢很多人。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很多的一些细节方面，比如一些设备，然后这个球员要用的一些这个分队背心啊什么的，这些很细小的东西，你都是要提前准备好的。 是， 对。然后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我们从第一周开始，我们都是那种普通的翻分的东西，到后来我们慢慢这个设备上有更新，然后这个要感谢老板啊，要感谢凯文。 我们现在已经有电子积分， 对，我们已经有电子积分 了。 对对对，然后之前我是身兼数职， 嗯， 抖音直播需要我来做， 哦，你现在依然是身兼数职， 需要我来做，然后就是到现在慢慢的就是可能直播我们会请专业的人来， 嗯， 对，然后从一开始没人知道我们这个午夜求生这个活动吧，这个球局，到现在这个在北京乃至 前些日子我去天津，我一个朋友还说、 嗯、 说子上，哎，你们做的那个不错，说那个看着杨正啊，那个李天荣他们都去，然后很多人都知道我们这个。那我就觉得，哎，我们想做这个事儿，我们想达到的预期的效果， 嗯， 哎，达到了，我就会很开心。这也是就是怎么说呢，促使我们走下去的动力吧。 嗯， 对， 嗯。这是马总啊，觉得很坎坷的，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啊，一切都是很琐碎的工作啊，都要从头开始学。你刚刚说的，其实我也特别有感触啊，因为其实我们节目啊，之前这几年吧，也在做这个成长学上那个小铁人的比赛啊，确实是啊，组织一项赛事，里面就是细节有好多不起眼的东西，但是决定你办的好不好的，其实正是一种细节。要是没有一个这个经验的积累，或者你心不是特别细啊，或者你不是对这个事儿你本身不是特别在意的话，到时候很难说把这些细节全都照顾到啊，可能会产生很多问题、啊。 对， 那这个艾德老师呢，我觉得有什么？ 我讲一故事吧。 啊，讲一故事吧。 这个其实有几周啊，我们五月球当时就是到夏天了嘛、 嗯， 我们说可能我们希望去走到室外的一些场地。 啊、 对对对对对、 嗯， 就是当时我们就定了一个。北京还是不错的一个室外的地儿啊，不说是哪儿、 嗯，不说是哪儿， 对。然后呢，这个我们当然我们这局不经常有网红来嘛、 嗯， 这几位网红就发了点预告， 对、嗯， 说这今天晚上我们在哪儿哪儿打球， 嗯。 于是啊，被这个场地看见了， 看了、 嗯、啊，就开始找事儿了， 嗯。 那这意思就是不行，你们这么多人来，我们这个不好保障啊，这那这的、 嗯、 啊，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想找钱， 对 啊， 就钱不够， 对对对， 钱没给够。 后来弄的这事儿就非常尴尬，他要那数呢也挺不可理喻的。 对， 后来呢没有办法，我们所有人又只能回到我们自己的篮球馆里去办这个比赛。 对， 当然了，这个很麻烦，就是因为球迷们得到的消息其实是去室外的。 对， 但是我们改到室内， 嗯， 这个事情其实是有一个信息差在这儿的， 时间很仓促。 对 对 对，并不能理解，或者， 嗯， 对他来说，喂、哎，你怎么又换地儿啊？这， 对 对，但是我们很意外的就是大家其实对我们还是挺包容的， 嗯， 就是很多人。打个车呀，或者怎么样，也来到最后我们的球馆里。然后那一周其实是我们最火爆的一次， 第五周我记得很清楚。 对对对， 嗯、 其实那个场面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就能有那么多人。后来 那个馆快挤爆了。 对对对对对，就我都不能理解，说怎么这么多人啊？这个，而且那天好像还下雨吧？ 对， 对吧？特别闷那个馆里，但是人特别多，大家还是挺有热情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球迷们好像对我们还挺认可， 嗯， 哎，这个是我比较开心的一个事情。 嗯，对，就不管这前面状况多曲折， 哎， 看到大家对你这比赛啊认可，大家很开心。第一能来，第二玩得很开心。 对， 其实再苦再累，一回头想想也都没什么，是吧？ 对对 对, 对， 没什么， 其实还挺有成就感的。当时 外场不让办就不办了，回来办就完了嘛， 对， 对吧？ 嗯， 哎， 对，所以在刚刚初创的时候，这种。情况嘛，也可能会出现的很多哈、 嗯。 这个分享的可能也是一点。这个 Kevin 呢，有什么觉得最难忘的事儿？ 我觉得自打这公司干起来 都挺难忘的， 都挺难忘的。就是我现在也就是在这个开始之初吧，就是我们可能是现在坐在这儿的只有三个人了。 嗯， 就是一路上走过来，其实很多人。有疯子，有傻子，有骗子，实话实说啊，这个 真的是， 对，然后就到今天我们也说我们还没有成功，就是你首先你干一个事儿，我怎么就是说你得有资金吧， 嗯， 然后我们这个资金链在 让人骗了， 对， 让人骗 被人骗走了， 骗 就是等于是我把国库就给亏空完了， 嗯， 所以到现在我们也都没缓过来， 嗯， 然后只是在。现有的基础上真的是就是走一步看一步， 嗯， 说不定明天大家又跳回到人海里去了，谁也不知道， 嗯， 但是我们都不想， 嗯， 就大伙儿能聚一块儿其实还挺不容易的，一块儿干点什么我觉得， 嗯嗯嗯，说虽然面临困难很多，但是目前大家还是决定一块继续做哈，至少看到了意义，看到了意义，因为毕竟也办了那么多次之后， 哎， 可能第一次办的时候可能会想有没有人来？我记得看这个你拍的这个短片的时候 啊， 嗯，我记得是马总吧，有一天说呢，说今儿是什么下雨吧，还是今儿怎么着？ 没人报名 啊，没人报名。 报名 啊， 今儿又有雨，又没人报名， 又没人报名，挺担心的。 看看情况， 啊，有没有人来？可能最开始办那几次的时候都是很忐忑的这种 其实 心情，说我们做那么事儿， 嗯， 有没有人来呀，啊？还是说我们就支了这么一个台，然后台上没人唱戏，会不会是这样？但办起的时候发现上台人越来越多哈，啊，这个台可能就会儿站不下了。 对， 就是我印象挺深的，就是之前来参加我们球局的一个兄弟就说、嗯、说哥你放心吧，就是来打球的人是不会少的， 嗯， 对，知道你这个球局之后来的人肯定不会少，就只能说你这周可能有这个网红球员或者有名的职业球员可能关注的人会多一点， 嗯， 对，但打球的人其实不会少，对， 嗯嗯，所以这个比赛从最开始啊就第一次办的时候还记得吗？大概报名、 嗯、 就说来现场吧，参与的大概有多少人？ 大概20多人吧， 20多人， 二十多人不到， 不止吧？我觉得第一次 二十多三十， 二三十差不多。 第一场， 第一场 差不多吧， 就是大概十个队左右， 十个队啊， 没有没有 十个人， 没有 四五 个 人， 对，我记得是30多不到40，那就是没有20个那么惨。 就这种情况下，第一周办的还大家真是。忙里忙外，就是跟无头苍蝇似的， 对，因为 乱炸， 对，因为第一次你不知道哪儿就该忙活，哪儿就该忙活， 你以为你挺懂的， 对对， 你以为这不就这么几件事儿， 对， 这还跟干不好， 对， 一到现场吧，不是那么回事， 好像确实干不好， 确实干，人家连找瓶水都不知道去哪儿找水去， 对， 嗯， 主要就是你那底下给我马人儿，我一人真忙不过来，这个真的长血淋淋的叫， 再给老板提要求好像， 对。 说到没有？ 这已经不是暗示了 啊！ 明示啊，对，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们经常哈、啊、说，比如说三位肯定都是从小喜欢打篮球啊。 对。 要说打篮球，我们真的比如参加过很多比赛， 嗯， 也打过很多的球啊，也见过很多这个篮球场，不管场内还是场外的这种东西啊。但是说真正到组织比赛的时候，发现跟打篮球其实是完全两码事。就是你打篮球打得多好，你在这行业待了很久。但是你没有办过比赛，办过活动，第一次办的时候，都会觉得，哎呦，真不一样，真不一样。 对，可能从我们这个篮球爱好者打球这方面， 嗯、 看见人家组织赛事，可能看个皮毛， 嗯、 真正的你没参与进去，里边核心的东西你是不知道的。 嗯 嗯，都说这个万事开头难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迈出了第一步，这也是成功的最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三位从第一场比赛开始哈、啊，到现在已经。做完了将近哈、啊，做完了整整的一季了。这当中后面其实还有很多的故事哈、啊，包括心酸，包括碰到的这种坎坷哈、啊，也会有很多啊。我们也会继续啊，在明天同一时间的《界内界外》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三位和午夜求生这项赛事的故事啊。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三位啊，来自于凌盛体育的创始人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啊。也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他们后面的故事。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是要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呢也可以在微信里来搜索双奥之声小程序，也可以获取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同时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咱们明天节目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最初。